泥，防漏杯盖，携带方便。最后的30秒钟，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全月的羊奶量加上紫砂杯一起免费送货到家，一共才花100多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，知性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妇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撂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环嫉妒他哥哥贾宝玉，故意弄倒了烛灯，烫伤了宝玉的脸。王夫人心疼儿子，是骂贾环，骂赵姨娘。是啊，贾宝玉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亏啊。王熙凤也急了，你们是诚心是故意的，我找老太太告状去。大家都知道，贾母要知道这事儿，那可了不得，得扒了赵姨娘的皮。宝玉心地善良，有容人之量，劝王熙凤说，姐姐，环弟弟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告诉奶奶。不告诉就行吗？你脸上有伤，老太太问起来怎么说？就是我自己烫伤的。贾政的第三方妾室周姨娘也劝，事情别闹大了，千万别告诉老太太。劝了半天，王氏点头，算了，谁也别说了，该着宝玉有这场灾，快送他回去休息。就这样，宝玉被送回屋里。袭人见宝玉这副模样，吓得了不得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林黛玉来了，她也是听丫鬟们说宝玉被烫伤，心里非常着急，到这看望，进来一瞧，宝玉正拿着镜子照呢，左边脸上糊了一脸的药啊。黛玉说，烫得怎么样，来我瞧瞧。宝玉见她来了，急忙把脸遮上，哎，不用你看，快走快走。为什么不叫黛玉看呢？林黛玉爱干净，洗洁成癖，见不得这个。黛玉虽然爱干净，可分跟谁呀？她和宝玉如同一个人一样。嗨，让我瞧瞧烫哪儿了，有什么遮着盖着的，我看看。凑到近前，强扳着宝玉的脖子瞧了又瞧，还疼吗？ 疼，火烧火燎的。 哎，你这一看呢就不疼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小心呢，烫成这样。黛玉心疼的掉下眼泪，宝玉还得劝他，哎，别难过，我这伤几天就好了，没事儿，你歇着吧，天已经很晚了。黛玉无奈回去了。第二天宝玉起来见贾母，告诉贾母这伤是自己烫的，贾母也不让啊，把跟随宝玉的人通通的骂一顿。 宝玉因为烫了脸出不去门，黛玉经常到怡红院来陪她说话。单说这一天，黛玉又来到怡红院，进门就听到里边有说笑声，推门进来一看，原来李纨、凤姐、迎春三姐妹、宝钗都在这呢。一看她进来都笑了，这不又来一个，快坐坐坐。黛玉笑着说，今儿这么齐呀、啊、谁下帖子请的吗？嗨，你是谁请的？都是不请自来，来看宝二爷的病来了。 哦， 伤好了没有？ 宝玉说好了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。林黛玉念了一声佛，宝钗回头看看他，看他半天，扑刺一声笑了。惜春问宝姐姐，好好你笑什么呢？ 宝钗说，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，又要讲经说法，又要普度众生，如今宝兄弟这一病，呵，又烧香还愿的，赐福消灾才好了些，又该管林姑娘的姻缘了，你说他忙得可笑不可笑啊？这句话大家都笑，黛玉粉面通红，啐了一口，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好人，不跟好人学，只跟凤姐儿耍嘴烂舌的学。凤姐说，哎，林妹妹，你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？前儿个我打发丫头给你送两瓶茶叶去，说你不在屋，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 啊，要不是姐姐提起我都忘了，多谢多谢。哎，你尝的怎么样，好不好喝呀？ 还没等说完，宝玉插嘴说，茶叶挺好，只是清茶，我真还没喝过，也不知道别人尝的怎么样。宝钗说，味道很清，挺好的。 这是哪产的？ 凤姐说，这还是暹罗国进贡的呢，还喝得过。林妹妹，你喝怎么样？ 黛玉说，我倒是挺爱喝的。 宝玉说，你要真爱喝，把我这份你也拿去吧。凤姐说，不用，我那还有呢。 黛玉说，那我就以食为食了，我就打发丫头取去。凤姐说，不用取，我叫人送来就是了。 哎，那明天我还有件活求你一块儿送来。 黛玉笑了，你们听听，我就喝他点茶叶就来使唤人。 凤姐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，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啊？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。黛玉红着脸一言不发，把头扭过去。李纨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二婶子说话可真风趣，谁也比不了。 吃茶怎么意思啊？书中暗表，老年间呢，民间习俗，女子受聘礼叫做吃茶，说种茶下籽儿，不可移植，移植则不服生，以此象征爱情专一，坚贞不移。 黛玉博学多知，怎么能不懂这个理儿呢？只不过是一时没注意，叫凤姐儿捡了个便宜。黛玉嘴也不让人呐，什么便宜，不过是贫嘴讨人嫌罢了。凤姐说，哟，怎么，你给我们家做媳妇有什么不好啊？嗯，说着用手一指宝玉，哎，你瞧瞧我这兄弟，论模样，论门第，还是论根基，论家私，哪样配不上你啊？哪一点儿屈了你啊？黛玉一听，红着脸转身要走，不好意思了。宝钗一把把她拉住，林妹妹别走，走就没意思了，就把黛玉拽到自己身旁。凤姐说到这儿，看看宝玉，见宝玉俊目含笑，痴呆的看着黛玉，那眼神里有无限的情爱，说书的都形容不出来。凤姐又看看黛玉，只生得天生丽质，冰雪聪明，只是身体太弱，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怕她命薄福浅，没这个造化。就在这阵儿，王夫人房里的丫头送信， 说舅太太来了，请奶奶姑娘们去呢。舅太太谁呀、啊、是王子腾的夫人。李纨是大嫂啊，急忙叫凤姐快咱们一块走吧。 宝玉说，我这个模样就不去了，你们也别叫舅妈进来。哎，林妹妹你等会儿，我有话说。 凤姐听了笑了笑，跟黛玉说，妹妹有人叫你说话呢，你就甭去了。她一推便同李纨等人走了。宝钗他们也出去了，黛玉不好意思也想跟出去，哪知道宝玉一把把她袖子拉住，嘻嘻在笑，哎，别走啊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可又说不出什么，弄得黛玉挺不好意思的，挣扎着还要走。哪知宝玉不让他走，一个劲儿喊妹妹，哎，妹妹你别走，你走了我闷得慌，你陪我说说话。黛玉看了看他脸上伤，想起方才凤姐说的话，心里啊像揣个小鹿似的乱跳。要真的和宝玉长厮守两相依，这也算天作之合。他坐起来，俩人说悄悄话。压下这边不提，再说栽花种树的贾云，自从他带着花匠在怡红院外边监工，足足忙了一个多月，和那小红丫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早就混熟了。小红发现贾云手里老拿着个手绢，就像自己丢那块，想问问又不好意思开口。单说这一天贾云到怡红院找宝玉，来到怡红院前，丫头坠儿先进去报告，然后领贾云进了屋。贾云一看宝玉穿着便衣卧在床上看书，见他进来把书本放下，满脸带笑站起来。贾云急忙上前请安，叔叔你好。哎呀，快坐下坐下。贾云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。宝玉说，那天我叫你到我书房来，咱爷俩好好聊聊，谁知道接二连三我这事情一多，就把你的事儿给忘了。知道你来几回，可是总没见着面。贾云说，这是我没有福，偏偏遇上叔叔身上欠安，叔叔如今脸上全好了。全好了，我听说你种树很辛苦又这么多天了，哎，这是分内之事，叔叔大安也是我们一家子造化，就在这阵袭人端上茶来。贾云急忙站起来，因为他在院子里监工的时候跟里边人混熟了，知道袭人不同一般的丫鬟，就赶紧说，姐姐怎么给我倒起茶来，我到叔叔这儿又不是客人，让我自己倒。宝玉说，你就别客气，坐下吧。叔叔今后你有什么事儿，您就跟我说一声，我替您办。叔叔他一边喝茶呀，一边闲谈左个叔叔右个叔叔。宝玉想笑，因为贾云比自己大好几岁呢，这叔叔叫的太多了太甜了，自己不舒服，便开个玩笑，你白白晶晶的真像我儿子。贾云聪明伶俐，立刻接上话茬，俗话说得好，摇车子里的爷爷拄棍的孙子，侄儿虽比叔叔大几岁，可山高高不过太阳，自从我父亲去世无人教导，若是叔叔不嫌侄儿笨，哎，就认作儿子，那可是侄儿的造化呀。宝玉哈哈大笑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可担不起呀。贾云见宝玉也下乏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宝玉也没留，只说明儿个闲着只管来。就这样贾云出来了，叫坠儿送他，哪知刚一拐弯，小红迎过去了，跟坠儿说，哎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没看见我的手帕？哦，没有，我要是看着了我指定告诉你。好吧。坠儿又送贾云，那贾云走了几步站起来问坠儿，刚才跟你说话的丫头是不是小红啊？ 是啊，你问她干什么？ 我听她问你什么手帕，我倒捡了一块。 哟，真这么巧啊，这事儿她问我好几遍了，我也没工夫管，今儿她又问。昨天她还说呢，谁要替她找着她就谢谢。 云二爷，你要是真捡了他手帕子就给我，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原来上月贾云进园子种树的时候真捡了一个手绢，不知道园子里是什么人丢的，才刚听小红问坠手帕的事儿，便猜想一定是小红的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呢能和小红说上话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从袖筒内拿出自己的手绢，对坠说：哎，我给你啊倒是可以，可你若是得了小红的谢礼，可不许瞒着我啊。好了，他接过手帕送走贾云，又回去找小红。再说宝玉打发走了贾云，闷得慌，他想睡一觉，袭人不让，嗨，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，出去溜溜吧。宝玉听他的，蹬上靴子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外看了会儿金鱼，再往前走，突然有两只小鹿噔噔噔噔噔像惊了那么跑。他正纳闷，就看远处跑个小孩，手里拿着弓在追。他仔细看呢，认出来谁呀，是他的亲侄子贾兰，李纨之子。前文书我说过，贾兰是宝玉大哥贾珠的儿子，因为贾珠夭亡，李纨年轻轻守寡，孝敬公婆，闭门克子，深得公婆喜欢，叫李纨照顾三个小叔子，住在了稻香村。李纨是个才女，吟诗作赋比王熙凤强得太多了，这个人性情温和，与世无争，他的心思都在儿子贾兰身上。贾兰知书懂礼，和宝玉也很好，很少出来。今天他撒腿一跑，宝玉喊他：贾兰你干什么呢？哟，二叔啊，我当你出门了呢。二叔你好。你又淘气，你把小鹿追得直跑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我刚背完书，闲着没事练练射箭，小心摔着跟头，把牙磕掉了，别练了。哎，贾兰走远了，宝玉又往前走，前面是个院子，来到门前一看，里边竹林茂盛，如凤尾森森，小风一吹，呜，好像一片萧笛之声，就像传说中那龙的低吟一样。抬头一看，上面块匾写着潇湘馆。哦，我说这个地方这么幽静呢，是林妹妹的住处。进来了，一看里边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没有，竹帘吹地，来到床前就觉得一股幽香从碧纱窗中透了出来。他把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，只见黛玉半躺半卧，手里拿本书，正在吟诗。他正念道：哎，每日家情思睡昏昏。宝玉乐了：哎，你怎么就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呢？吧嗒挑帘就进来了。林黛玉吓一跳，才知道自己背书背得太投入了，一下子脸腾就红了，放下书本，用袖子把脸遮住，翻身脸朝里，假装睡觉。宝玉进来就扳他身子，这是奶妈过来了：哎呦，你林妹妹睡了，等醒了哥再来。刚说到这儿，黛玉翻身坐起来：谁睡了？哎呦，姑娘你醒了，我们还以为你睡了呢。哎，紫娟呐，姑娘醒了，进来伺候。说着他们都出去了。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鬓发，一面跟宝玉笑着说：人家睡觉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宝玉见他两眼发黏，两腮带着红晕，便添了几分可爱之处。他一歪身就坐到椅子上：刚才你说什么？ 我没说什么呢， 我可都听见了。那句词儿真好。就在这阵儿，紫娟进来了。宝玉跟紫娟说：把你们的好茶给我来一碗。紫娟笑了： 哪来好的？有好的还得给新人留着呢。黛玉说，别理他，先给我舀水去。他是客，自然先倒了茶再去舀水啊。说着转身出去倒茶，宝玉指着后影想起西厢记的戏词来了。张生啊，说红娘，好丫头，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叠被铺床。黛玉一听就明白了，他把紫鹃比作红娘，他自己是张君瑞，自己是谁那用说吗？他的脸腾就红了，甭管他心里啊多乐意，也得假装生气，把脸一撂。二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 我什么也没说呀。 你在外头听了那些实心话，书上的粗话，就拿到我这儿，我成你姐妹的了。说到这儿，小脸一绷，嘴一撅，下床就走。宝玉不知道他真生气假生气，也不知道上哪去，一时慌了手脚，赶紧过来。哎，好妹妹，我该死该死，你可别告状啊，我再胡说我烂舌头。哎呀，你看你又起事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袭人进来了。二爷，快换衣服，老爷叫你呢。 啊，这句话就好像半空中打个闷雷呀。 宝玉当时就傻了，怎么一听他爹叫，他真害怕，不敢在这耽搁。妹妹，我走了啊。急急忙忙出来，回到怡红院，换上衣服，出了大观园。明言正在二门等着呢。明言啊，你知道老爷叫我干什么？ 爷，你快出来吧。他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好有个准备呀。 哎呀，横竖你要见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一面说，一面催宝玉快走。刚转过大厅，只听墙角那有人哈哈大笑。仔细看呢，是薛蟠。只见薛蟠拍着手转了过来， 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我要不说姨父叫你，你哪能来得这么快呢？嘿嘿，好快，走走走。 明言扑通就跪下了。 二爷别怪我，我错了。 宝玉打个愣神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薛蟠把他骗出来的。宝玉不高兴了，哎，你哄我也罢，可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，怎么说我爹找我呢？我告诉我姨娘去，评评这个理。薛蟠急忙打工作揖赔不是。 哎哎，你别难为明言啊，这是我逼他这么做的， 你没有这么干的。 啊，说我爹找我，原来是你呀。 行了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只想你快点出来，就忘了忌讳这句了。改日你也哄我，说是我老子就得了呗。 哎，你越说越混， 算了吧。明言，滚起来。 是。 上文书说过，薛蟠是个仗势欺人的呆霸王，是薛宝钗的亲哥哥。由于打死人命，刚结案，他跑进京城就住在老贾家。他还有个外号叫薛大傻子，是因为他直肠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一阵阵又像个半彪子二百五，要不然怎么能冒充宝玉他爹来骗宝玉呢？这阵啊，他怕宝玉生他气，紧哄啊，连说带比划的白活起来，说古董行的程日兴为了给他庆贺五月初三的生日，也不知道从哪弄来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香藕，这么大的大西瓜，还有这么长的一条鲜鲟鱼，还有这么大暹罗国进贡的零百香薰的鲜珠。 兄弟，你说这四样礼难得不难得呀？那